各位好，这里是乌鱼来了，我们又来了，我是您的朋友圆圆。 各位早，我是于思淼。 看到天空放晴，是不是心情也是豁然开朗的？ 必须的。哎，我真的觉得天气对一个人的心情影响太大了， 太直接了。尤其是有阳光的天气，总觉得自己全身上下充满了能量。 对，就觉得只要天气一好，做什么事情都好像特别的顺。 哎，没什么过不去的事儿。 哎， 我们今天呢，给各位具体预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是2017年的11月8号，那么今天是这个晴好的天气，而且呢最高温度只有13摄氏度，最低温度4摄氏度，这和昨天的温度相比还是低了好几度啊，提醒大家出门要多穿衣服啊，千万不要感冒。 哎，是的。旁边有个朋友，这个有的时候这样提点一句，真的感觉挺好的，就是出门多穿点啊，尤其家里人， 是不是很贴心？ 对， 哎， 今天我们就聊聊身边的人，聊聊身边哪部分人呢？大嗓门的人。 哦，特定指这类人群， 就说话声音特别大的人， 就高门亮嗓。 并且讲一讲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说话的声音特别的大。 哎， 嗯。 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JTP986，说一说你身边那些嗓门特大的朋友。我们来先来说一说身边有一类朋友呢，可能喜欢养宠物，但是这对情侣啊，他们养的这个宠物呢是一头200多斤重的猪，而且呢情侣有计划说准备带着他们的宠物猪周游世界。最近呢，这个浙江的一位刘先生他说了，说他们这个小区里边啊，经常看到两位老外在那遛猪，而这个猪的个头啊十分庞大，颜色属于黑白相间。刘先生也说下午2点多他去小区里边办事儿，看到两个老外在遛猪，其中一位老外呢还赤着脚，他也是觉得很好奇，于是呢就上前去聊一聊，攀谈一下，发现呢对方说的是英语，语言不通，只好作罢。刘先生表示了，说我感觉整个小区就我对这头猪特别好奇，其他人好像都已经习惯了，可能是天天见到的关系。那于是呢他也是跟门口的保安打听这个宠物猪的事情，门口的这个朋友告诉他说了，门口水果店的朋友说了，说呢这只猪确实是住在他们这个小区，是一位金发碧眼的俄罗斯姑娘还有她的男朋友共同饲养的，每天啊都会下楼来遛2次猪。 来看看啊。我们也是经过寻找，最终找到了原主人。刚进屋的时候呢，不太亮的、不太大的客厅的一角就传来一阵比较低沉的呼噜的声音。一只1米宽60厘米的大笼子里啊，一只黑白相间的大肥猪侧躺着，身子是已经挤满整个笼子了，看起来足有200多斤。那姑娘说呢，她的中文名字叫念艾娜，是来自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今年28岁，到中国7年了，自学学会了中文。目前呢，她在家照顾宠物猪和2条狗，暂时是不工作的。说完呢，这个艾娜呢就把房间里的男朋友叫了出来。啊，他也是来自英国，在中国念书，长得也是非常的阳光帅气。那这对跨国情侣呢，一边喝着啤酒，一边介绍起了他们的宠物猪。 我们来听听这头宠物猪的故事。那么这头宠物猪呢，名字叫鲍勃。鲍勃呢，一天要睡大约是20个小时，剩下的4个小时里边呢，会有主人带着他来活动，每天早晚呢，一起出去遛1个小时。然后呢，这只鲍勃呢，每天要吃一小碗的黄豆煮米饭，一碗豆浆，还有一些水果，饭量不算太大，但是也不小啊。女主人说了，说呢，在中国这几年，她也是带着她的宠物猪，先后去过了深圳、温州。一年之前呢，还从温州坐着大巴车来到杭州，同时呢，是给她的宠物猪买了一张座位票。那这对跨国情侣也是告诉好奇的记者说了。说我们也是很热爱中国，而且呢喜欢周游世界。等到她的男朋友学业结束之后，他们还想去下一站，到另一个国家去。她也在最近也在咨询呢，说如何能够把他们的宠物猪像宠物犬一样带出国，能够让他跟着一起好好的生活。 哎， 倒是很有责任心的一对情侣啊。 就是照顾宠物的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啊。 是， 但是我觉得我们在挑选宠物的时候，还是尽量挑选一些不那么就是我们俗话说不那么 太庞大的 奇葩的哈。 继续来看吧。也是一件比较奇葩的事儿。这位比较奇葩的女子呢，是比较害怕看牙医，牙齿掉了就用强力胶粘上。之前呢，确实是有患者跟医生开玩笑说，哎呀，我的牙掉了，能不能用502粘回去啊？在牙医的眼里，这可能是一个笑话，但是没有想到还真的有人这么做。那话说呢，英国有一名女性就是因为太害怕看牙医，有一天牙齿断了半截，她就急中生智，自己创造了史上第一例自行接齿的手术，然后就悲剧了。据了解应该是导致了面部变形。她说呢，十几年前她因为抽烟导致牙齿呢是惨不忍睹，有一颗牙掉了，那我就给她涂了点胶水再按回去，那直到粘牢，自己觉得这样的话牙齿应该就不会有缺口了。因为她呢是真的非常害怕看牙医。那么为了让这位女士恢复到正常的面部表情呢，医生也是在其颌骨植入了6根钛合金的螺栓，拔掉了11颗牙，种上了12颗新牙。那么这位女士呢反而是为这昂贵的这个牙科手术搭进了全部的存款。 哎，这我们都有一种体会，就是尤其是口腔健康啊，其实是很重要的。 对， 但是很多人真的不太愿意去看牙，就很惧怕牙医。但是呢，你拖得越久，最后这口腔问题可能会越严重。 嗯， 所以还是及时的去看吧，不要像这位女士一样，虽然是亡羊补牢，然后呢把牙齿都补好了，但是呢也是搭进了全部存款，这个代价也是有点大呀。 是， 如果从一开始的时候及时治疗，应该不会有这样的结果。我们再来说说这位大妈吧。大妈呢是把帝王蟹当成了大蜘蛛啊，还被吓得够呛。最近一位大妈急匆匆地来到了安徽的一个派出所报警，说我们家出现一只巨大个儿的蜘蛛，吓死人了。民警叔叔呢也是赶快赶到现场去，发现了原来家里边放了一只好大的帝王蟹。事情是这样的，原来呢大妈的女儿网购回来准备尝尝鲜买的帝王蟹，没有化冻，然后也忘了和妈妈说，结果呢妈妈回家被错当成了大蜘蛛，还给吓得够呛。好在呢最后这个事情也是圆满解决了，而且晚上民警就收到了这一家人发来的分吃帝王蟹的图片。 嗯，我觉得按照常理来说，晚上民警应该收到一部分的帝王蟹， 对， 一部分做好的帝王蟹哈。 感谢警察叔叔吧，及时帮忙。 继续来看，一家酒店呢是为秃顶的顾客打折，因为可以节约打扫的时间。 哎， 那么近日呢，一家酒店推行了一项只面向秃顶人士的折扣的服务，那在顾客群中比较火。那么是这家酒店的经理说啊，这折扣一般是约合人民币呢大概是便宜17到29元，每个店的力度打折的力度也是不一样的。那实施这项折扣的契机呢，是一名员工就发牢骚了，说这个打扫房间啊最费时间的就是处理下水口的头发。 嗯， 那么这位经理听到以后立刻就决定为秃顶人士打折。那么从2014年8月开始在一家分店实行之后呢，就推广到了全部的分店了。 嗯， 那么他本人呢也是光头，在酒店门口呢还是摆着他的人偶。 我相信可能身边就是选择光头的朋友不多，但是呢即便是这样，能够为这一类的人群然后提供到一些真正的实惠也不错， 心理上的安慰。 是吧， 我觉得 但愿不是伤害。 我觉得这位经理本人可能也是觉得，哎呀，这么多年终于是有人能够理解我的感受， 将心比心的， 一定要打折。 是， 不过有的网友也说了，我宁可不打折也不想秃顶。 对，不要被区别对待哈。 嗯， 还有一个消息呢也是让我们觉得很有意思，这是这个地方试点上班22天，然后连续休8天。不知道如果你在你所在的城市实行这样的规定，你会不会愿意？那么一般来说呢，我们每周都是5个工作日加上2天的休息日，但是如果让您连着上22天，然后再连放8天的假，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会选择这种方式。那么最近在贵州的清镇市，一项工作时制的改革正在试点推广当中，那么当地也宣布了从11月1号已经开始，那么准备是实行到5月31号，也就是明年，将在全市的9个乡镇部分岗位试行这项改革。也就是这些试点的岗位呢，可以是连续上班22天，然后休息8天，等于说每隔22天就会有一个8天长假。 嗯， 你怎么觉得？ 其实长假还是挺诱人的。让你总觉得有个盼头。 可是你知道，我真心觉得啊，这个5个工作日加上2天休息日，是一个很必要的休息的一个调节。 就连上也是挺有压力的。 对对对， 连上22天， 感觉不，即便是放8天假，好像你也不能得到很充分的休息，因为紧接着又要开始22天的工作了。 嗯， 心理上还是有一些抗拒啊， 有一种暴饮暴食的感觉， 有一种要，如果是一个8天，接着另一个8天就好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说一说，您身边说话声音特别大的人，而且一般呢，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会说话的声音特别大？ 来吧， 嗯， 说说这样的朋友。 嗯，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嗓门大是不是优点哈？一起来听一首来自李荣浩的歌《优点》。 情的优点是我的缺陷，没做好准备，全都被浪费，伤得在指尖，我也可以背，用了好几年换一两天伤悲，太迷恋。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乌鱼来了。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很有意思， 嗯， 说一说您身边说话声音特别大的人。 是，其实我觉得刚刚应该放另外一首歌 啊， 就是那首《家在东北》，因为我很喜欢这首歌啊，而且呢，我特别喜欢其中的一句词儿， 嗯， 是说我妈妈从小嗓门就亮， 嗯， 还是说我爷爷从小嗓门就亮， 家里人声音说话的声音都亮， 嗯，都是敞亮人啊，是不是？哎，有时候我觉得就是如果是一贯性的说话声音特别大的这种朋友， 嗯， 应该都是属于那种声如洪钟然后气势特别足的那种。 对，而且 性格应该也很豁达。 对，而且我发现好像是以家庭为单位，如果一个家庭里谁说话声音特别大，好像大家说话声音都很大， 我就互相影响。 有的家庭说话声音小，有的家庭说话声音大， 可能就是说话声音比较大的可能一家子是不是耳舌都不是特别好。 他可能习惯于那个分贝了，每天要是有一个人说话声音特别响，小 习惯， 我相信那个大嗓门的人一定会，你能不能大点声 跟我说，对对对对， 是吧， 不适应。 对， 嗯，我们来看看朋友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哈， 嗯， 说说他们有意思的事情。来看看呢，这位叫做红润的朋友说了，我有一个发小，不是发小，是发小的媳妇儿啊，这个没结婚之前呢是一个斯斯文文的小姑娘，说话也是轻声细语的，很温柔，结婚之后尤其生了娃之后，哎呀，那简直就是典型的虎妈呀，应该嗓门也大了很多。 嗯， 是不是每个妈妈都有这样的变化？ 嗯，反正我是有，我觉得我的话至少比以前多了两倍。 嗯，不单是话多，我是嗓门也经常容易瞬间提高， 嗯， 高八度。 哦，你跟我住手，哎，你跟我住手，啊，你给我停下来。 其实这样育儿专家听到应该会觉得这样是不科学的育儿方式。 嗯，来看这位朋友说， 嗯， 我姥爷呀， 啊， 我问他吃饭了没啊， 嗯， 他就扯着嗓子大喊啊，买啥方便面啊，家里有排骨的， 还要什么自行车啊。 对呀， 啊，哎，老年人一般是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嗯， 确实 生理的变化， 对，耳朵会越来越背，这个时候可能需要的是， 嗯， 要不要凑近姥爷身边，然后呢轻声细语的告诉他， 然后姥爷扯着大嗓子喊，你干什么呀，你以为我听不见呀。 哎，也是挺有意思， 挺有意思的。来看这位叫士兵的朋友说， 嗯， 我妈打电话老是怕别人听不见，说话大声的要命啊。 哎，尤其是就是长辈们打手机的时候经常有这种情况。 哦，对，我有的时候看见我妈打电话的时候，我都觉得哇，一定是有100个人在这打电话。 或者对面的人会不会听到觉得振聋发聩的声音。 然后我经常阻止他， 嗯， 我说声音有点太大了，然后他会给我听对方声音更大， 哦， 他都没有办法直接把这手机放在耳朵上， 嗯， 他会这样给我听，我都能听到， 就怕对方听不清楚， 为对方着想， 喂喂喂，听得见吗，听得见吗。我们来看还有呢，这位朋友说了，他说我自己本人就是说话比较大，叫可可， 嗯， 他说我自己就是说话大， 嗯， 声音大的人。 嗯 嗯， 自己说话大应该，自己能意识到吗？应该是被朋友提醒过，是 我是能够意识到，哦，我意识不到，我经常是被人提醒，就是家里人提醒我说， 嗯， 你不要那么大声嗓门说话嘛。 哦， 嗯，感觉声音太大了有点就是燥吵人， 嗯， 不礼貌的行为。 我觉得你一直是这个温柔系的， 轻声细语的是吗？ 啊， 哦，那我可能 话语的， 那我可能需要回到 上线， 对家人要更好一些，更温柔一些。 哦， 嗯， 那是真实的你。 哎， 来看这位朋友说叫平田小碎嘴子说，有一个同事每次学他公公婆婆，说话的时候声音都超大。就全公交车的人都听得到，坐在他的旁边特别丢人，就是他可能比较喜欢演， 嗯， 一旦有表演的事儿特别兴奋，声音自然而然就大了。 所以他说的这种情况就是属于那种不太考虑周边人的感受，然后自顾自的要声音就是变得很大。我觉得这个确实是需要自己反省一下，如果是习惯的话倒是， 嗯， 也无妨， 而且还学人家公公婆婆说话。还要模仿别人， 太不礼貌了。 来看杨枝甘露好味道说，我儿子，然后我就骂他。 也是教训孩子的时候，有时候啊，真的，为什么前一段时间这个网络上就是说那个虎爸狼妈，就是陪孩子写作业的时候经常是情绪然后 爆点的时候， 嗯， 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就是你的情绪，你的微小的那个很敏感的神经真的会很容易被他触动， 嗯， 然后一瞬间就爆发了， 嗯， 也是可以理解呀， 嗯， 但是还是要收一收脾气，毕竟孩子是亲生的。 原来你一直是用这个理由来支撑自己， 嗯，啊，对，勉励自己 啊，我是一直在用一个特别特别我觉得有点意思的理由， 嗯， 我怕有一天会反弹， 哎， 所以我现在就控制好自己，他就反弹不回来了。 哎，这样想一想，其实也能够帮助自己及时调整情绪哈。 嗯 嗯，来看这位叫花有重开日，人无少年，他说了。哎呀，我们就是属于家族的声音都很大，每次聚会的时候都像吵架一样。哎，其实我在想，南北方好像也有一些差别，就是，我觉得好像看，去到南方，觉得南方人说话的声音更大一些。 嗯，对，而且语速也更快。 有时候你不适应，觉得真的他们是在吵架，其实他们只是日常交流。 嗯嗯，但我觉得南方家庭的声音大跟北方家庭声音大是不太一样的。我觉得南方，声音大是有一点。单薄的感觉，它好像是声音尖一些， 嗯， 就是一直感觉你声音它的音调很高，而我觉得北方人的那种声音大是真的是从丹田而出的，对之类的那种， 哦， 就特别，就是可能跟吃米吃面有关系吗？ 有没有关系啊？这不知道有没有科学道理， 啊， 对，但是仔细研究一下， 嗯， 真的挺有意思，能够发现一些分别。 嗯，是，嗯，来看看。我想改的名字，这位朋友说，说他也是提到公车上，说公车上呢总是有那种，他提到一类人叫做老男人，说打电话的时候对着电话超大的声音，好像他的手机不传声音一样。 不要贴标签啊，也不是所有老男人都是这样啊。来看大杨子说了，他说呢，这是身边的一位同事，他说我这位同事也是跟别人正常说话的时候都觉得他声音很大，整个办公区都能听得见，我们都服了。 嗯， 所以他可能适合真正适合的职业应该是去演讲吧。 对， 哎， 表演， 哎，被耽误了。 演个舞台剧什么他都不需要话筒。 嗯，及时转行吧。 来看三三说了，说我们宿舍的社长有时候太高兴了， 嗯， 就会大叫一声，宿舍的其他同学都会非常无奈的看着他， 平地一声惊雷。 我开心了啊！ 其实就怕这种反差比较大的，平时都是说话可能轻声细语的， 嗯， 突然之间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嗯， 这样可能让你的印象更深刻。 啊，我相信如果一个大嗓门的朋友，他在一个大家说话声音都很小的这么一个环境中，他自己也挺痛苦的， 慢慢他得收着哈。 对， 嗯， 我明明是一个正常的分贝，你们为什么说话声音这么小？ 你早就应该改一改你的习惯了。哎呀， 嗯， 今天聊的话题呢是和各位分享你身边那些声音说话声音比较大的朋友，他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或者是如果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一类人， 嗯， 平时很安静，突然的一声惊雷，然后让你觉得很惊讶，当时的反应是什么样的， 嗯， 欢迎各位把有意思的事情和我们来分享，微信公众号 YJTP986。 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986。 娱乐八卦

享是一首长岭的《少年梦想家》，这里是乌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于思淼。 各位好，我是圆圆。 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说一说身边那些大嗓门的朋友， 是 聊一聊他们的小故事， 听起来就是很可爱的一类人群呐。 嗯， 哎，其实有时候我们生活当中也都难免嘛，会有那种嗓门大起来的时候，对吧？ 对， 嗯，所以想一想这些有意思的事情，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下。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986。接着来说资讯，这个事情啊，有些家长觉得不妥，就是呢，自己家孩子看有一部动画片叫《小猪佩奇》，这《小猪佩奇》我也看过，跟孩子一起看过，我知道这个佩奇会。 好像 啊，就是 我都快把小猪佩奇背过了。其实， 哎，啊，就是有一些家庭就发现了，说自己家的孩子呢，看了这个动画片之后，孩子沉迷其中，经常也会像刚才我那样模仿小猪佩奇的一些举动，比如说佩奇跳床、跳沙发、跳泥坑、跳水坑，甚至于天天学猪叫，已经学了一年多了。这一时之间呢，也是引起了很多家长的共鸣，甚至是直呼说这动画片有毒啊，孩子常年的沉迷在这种动画片的情节当中，模仿角色的行为，看到玩具也会，就是相关的这些玩具也会走不动道。也有家长认为说了，说类似于小猪佩奇这样的动画片三观是很正的，孩子呢能够从中学会懂礼貌，语言能力也能得到提升，为什么不可以学猪叫呢？难道这是一种对动物的歧视吗？啊，针对不同的观点，专家也是给出了意见。专家认为，如果孩子的模仿行为充满了童趣，也没有什么危险性，那就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不过呢，也不要让孩子沉迷其中，比如说不管在什么场合都去模仿，那肯定是需要教育的。我觉得还应该再增加一条意见， 嗯， 就是家长要控制孩子看动画片的时间，不要看得过长啊。 我觉得这个整部动画片就是只要是它这个， 内容 可取的地方比较多就行了。 对对对 吧？ 我真的也是很喜欢这部动画片， 嗯，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孩子即便就是学这个小猪叫有什么不可以呢？ 嗯， 也许你家孩子本身就模仿能力很强呢。 对，而且我也很喜欢他现在会跳床跳沙发， 多么活泼可爱。 对，继续来看别人家的孩子哈。6岁的孩子竟然能够开飞机上天了，实在是令人非常的吃惊。那国外一名叫亚当的6岁的小男孩呢，是对于驾驶飞机有着浓厚的兴趣。那近日呢，阿联酋联合航空公司呢满足了男孩的飞行梦，那跟随着经验丰富的机长，他成为了空客 A380 机型的一名副驾驶。那穿上帅气的制服呢，男孩是显得信心十足，在机长的指挥下从容不迫地完成了各种操作，技术也是非常的熟练有模有样的，那圆满地完成了整个模拟飞行任务。网友表示，我6岁的时候估计还在地上玩泥巴呢。 哎，这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哈。 嗯， 就6岁和6岁的不同。 是， 但是我觉得这小孩首先他自己有梦想，人家热爱这个， 嗯，对， 同时也需要感谢航空公司帮助这个孩子来圆梦。 对对对， 确实不错， 一定要鼓励孩子各方面的发展哈。 是， 嗯， 所以接下来我们主要聊的是育儿。还是和孩子有关系，就是呢，现在因为二胎政策也放开了嘛，所以呢，很多家庭其实在给孩子取名字的时候还是考虑很多的。那最近也有一项统计了，说中国重名最多的50个姓名，好像我们身边真的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朋友。 是， 嗯，我们来说一下，这是70后和80后的这批年轻的父母，为了给孩子取一个听起来更欢声一点的，比自己的名字要更独特一些的，也真的是煞费苦心。但是通过总结发现了，那么多好听的名字竟然也是有很高的重名率。啥也别说了，我们来看一看自己或者是你家宝宝的名字是不是出现在这些常见的名字当中。首先说的，我觉得这可能是目前中国重名最高的50个名字，排名前10分别是，要点名了啊，张伟 到 王伟、王芳、李伟、王秀英、李秀英、李娜、张秀英、刘伟、张敏。哎呀，我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小学的一个班呢。真的班上会有好，而且会点名的时候会有好几个同学同时答到，因为都是他们的名字， 对， 重名了。那么80后的父母呢，对于起名字已经有了更高的这个审美要求，于是2010年之后出生的孩子最流行的名字 又出现了很多高重复率，比如说像浩宇、子轩、浩然、宇泽、宇轩、子涵，这些都是男宝宝比较多的名字，而女宝宝比较多的名字当中出现的是心仪、子涵、子，还有就是另外一个字的子涵、雨涵、可心、诗涵。 大家喜欢涵这个字， 嗯，就是男孩好像侧重于用轩，气宇轩昂吧， 嗯，对， 哎，女孩呢喜欢用，就是可能是希望孩子是不是温馨可人呐，有涵养。 哎，真的是，如果这样总结下来的话，你真的觉得里面好多熟人啊。 是啊，是啊， 就是，虽然有的就是姓不一样哈，但是真的是身边想想还不只是有一两个。 对，我家孩，我家孩子不刚上幼儿园嘛， 嗯嗯， 我觉得我说到这个10后的孩子的高就是重名率的名字， 嗯， 我发现又是我儿子这个班上的，又可以聚成一个小班了。 就是所以说，这个80后的父母，还有现在10后的父母， 嗯， 这个对名字的审美有高度的重合哈， 对，还是趋同啊， 嗯，好吧，好吧，好吧，希望大家以后在如果说现在还有起名字的机会，重新考虑一下， 在二胎上下下功夫吧， 先把这些，先把这些可以 pass 掉哈。 其实名字嘛，我觉得真的就是你父母给予孩子的一份希望，我觉得开心就好，是不是？ 对， 嗯。 不如就直接叫他开心呢， 也很好听啊。 嗯，来看看吧，来看看其他的资讯。 嗯， 来看这位老渔民呢，是捕到了江豚，坚持是放生。他说呢，就算给我60000，我也不会卖。那孔顺祥呢，是杭州的一位捕鱼42年的老渔民了。那在4号的时候，他意外捕到了一条长1.5米、重80多斤的江豚。那有人呢就当场出价6000要买。他说，就算给我60000，我也不能卖，这是国家保护动物哈。 嗯， 最终呢，老孔和其他的渔民一起将这只误入渔网的江豚放生了。 哎，这就是咱们国家渔民的觉悟啊， 嗯， 真棒。再来说这件事情让人惊呆了，9个月的婴儿被教练倒栽葱扔进了游泳池学游泳。最近呢，澳大利亚一个9个月的婴儿学游泳的视频在网络上也是点击率很高。视频当中，游泳教练将孩子头朝下放入水中，小家伙不哭不闹，本能地翻了个身，然后把头伸出水面，开始在水面滑行。那根据外媒的解释也说了，这么做是为了让孩子落水的时候学会自救。我看那个视频了，确实也没觉得这个教练的方式有多么的就是残忍，我觉得孩子的反应也是很正常，尤其又是在教练的保护之下，其实也不用担心他会真的出什么危险，可能就是有些家长，尤其是奶奶们可能不太接受。 哎，其实确实是大家都在说，咱们出生的时候是会游泳的，只是后来就不游就退化了，然后重新去学。我觉得要是孩子能从9个月开始就有养成这种能游泳的习惯的话，也是挺有好处的。 没错没错，与生俱来的能力，我们还是不要轻易的舍弃它。 对， 嗯，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说一说您身边嗓门特别大的朋友，说一说他们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哈。接下来一起来听一首蔡淳佳的歌《回家的路》。 走的 好，这里是乌鱼来了，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身边那些说话声音比较大的朋友。 嗯， 什么情况之下他会突然大声，让你的反应又是什么样的？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 YJTP 九八六。来看呢，这位叫我是狗尾巴，他说我妈是任何时候都说话很大声，经常吓到我，只好常常提醒她。其实呢，我妈也不是故意大声喊，没有办法，实在是身体太好了，中气十足，所以声如洪钟。 其实这样的感觉挺好的， 不如跟妈妈学学发声吧，如何运气。 真的这样真的会给人带来这个老人特别健康的感觉、啊、 而且你觉不觉得 高兴？ 对， 嗯， 很幸福的事情啊，就是时刻被妈妈的声音罩着， 好有安全感的样子。 没错， 秦二说，小时候呢，我们村儿有一个女孩子声音特别大，每次放学回家，她老妈不在家，她就站在门口大声的喊，然后貌似就是从此这样出名了， 哦、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大嗓门。 哎， 嗯， 看看这位叫亚历山大说了，我们单位内勤主管大姐通知事情的时候，接电话的时候声音都非常的大，我们都不自觉的跟着她就大声的回应。就是是啊，你想，就是如果这个人突然提高嗓门说话，那肯定是他希望引起大家注意啊，都听我的，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嗯，然后出现了音浪，音浪太强。来看看这位朋友说，也是说啊，妈妈嗓门特别大，很多时候我们俩同时打电话，我电话里的朋友总会投诉啊，怎么听不到我说什么，反而我妈跟别人说了什么听得一清二楚，已经盖过了她的声音了。 黑白说了，他说、我自己本人就是一个说话声音比较大的人，我老公经常说我就是他娶来的河东狮吼的老婆。所以不如两个人感情升温，为就是那种爱情的保鲜期，就是一起多看一看那部电影。 嗯，对， 哎， 没事的时候拿着吉他唱唱《我是一颗菠菜》之类的。来看一枚小白说、老师一提问呢，这个班里的女班长啊，还有数学课代表、生活委员就喜欢报答案。他觉得比较讨厌，说不给人思考的空间，说这种人，这种爱炫耀、爱表现自己却不顾别人感受的人，好讨厌啊！现在我只能无视。 你确定人家是在炫耀吗？人家只是积极在回应老师提的问题啊。 而且 如果跟不上， 自然流露出来的。 对呀、跟不上学霸们的节奏，是不是要反省一下自己？ 真的有这种就是哎秒懂老师的意思，然后瞬间就能给出答案的同学。 是，确实有这样的人，就是老师可能这道数学题是需要演算的，把它写在黑板上，然后留给大家去这个演算，然后就有人可以脱口而出这个题目的答案。真的也是挺拉仇恨的。 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的同学太多了，老师才会有哎这个题需要讲吗？这道题显而易见呢。 对呀、这答案已经直接告诉你了，还有什么可需要我去讲解的呢？直接 pass 下一道题吧。 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在这种集体环境中还是应该互相谅解、 理解一下吧。来看这位叫番茄的朋友说了，就是如果身边有人声音很大的话，我的反应会是吼回去，就是看看是你的声音大还是我的声音更大，较量一番。 看到一个特别暖的，阿拉蕾的碎碎念说，我从小嗓门就大，小时候放学这个天都黑了不敢进楼道，上楼回家，总会想起看过的鬼故事，我就站在我家小区楼下喊妈，然后我妈就会打开窗户说宝宝回来啦，然后下楼来接我。话说我妈嗓门也是很大，所以邻居们每天都在看这对母女表演一出戏。 对， 宝宝回来了，天天如此， 演的还都那么动情。我其实刚才想的是，她嗓音那么大，会不会是在楼下喊一声，然后全楼道的声控灯都亮了，一路后送她回家。 然后以后邻居们都爱开这样的玩笑，妈，然后所有的人都会喊宝宝回来了。 原来是妈妈会主动下来接她，也是很幸福啊。 对， 来看看这位朋友叫做曼妥斯，他说了。我是比较反感一类人，这类人呢就是在公共场合接电话的时候声音太大了，完全不顾及别人，恨不得全世界都听到他在讲电话啊，喂喂喂， 我那个几个亿的工程就差100块钱了，你要不要投啊？ 哎，真的是，有的人喜欢大声的聊业务哈。 是是是是是， 哦哦哦， 其实真的也是让周围人会很反感。 嗯， 就是在公共场合还是要讲究公共道德的。 嗯，来看这位朋友说，无时无刻的老妈有打开这个分贝检测软件的冲动，让他确认他认为的正常音量是有飞机起飞的动静。 哎，所以以后可以搞一个妈妈嗓门大比拼呢。果然是。没有声音最响亮，只有声音更响亮。 对，我相信还是叫我们回家吃饭的声音最响亮哈。 一个小区都听得见的。 对， 好幸福啊。 嗯嗯，今天这个话题其实也是，哎，大家想起很多美好的回忆。 对呀、 啊， 就身边有一个嗓门大的朋友，应该会代表他的性格也是属于那种刚刚开头说的很敞亮、 嗯、 很豁达的性格。 嗯， 我们也愿意和这样的朋友做朋友啊。 嗯嗯，珍惜身边这样的好朋友吧。 嗯， 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了，明天见。 明天见喽。 北京时间9点整。